香魂散尘缘里带领着君坐宝驾行，听童先生要求咱们就唱重播演出来一浪吧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

女子牵，套车马随同赴火焰，片刻间来到了有人很家中，

传宇宙，你忽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是噼噼哩哩的响，电光夺目要写笔，非容易来之在那官府是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机云峰薄风才知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拥乱柴，岸上有泥污泥，柴飞倒枯柳皮，半只半夜随水风落花，茅草铺满地，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大话题，大道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扭向官桥风折酒后。 走不了了，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，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《幺姐大春景》。 吹啦！